周杰伦有很多歌曲都让人觉得他应该是个有角色扮演和穿越情节的人，这首歌叫做米兰的小铁匠，虽然歌词呢不是那么容易听清楚，但是旋律就已经足够让你喜欢。接下来分享一下王力宏这首歌《不要害怕》。 怎么说忘就忘记这甜蜜的过去，被思念抱着厚厚的躺椅，不想再为了你伤心。这最冷的夏季，把满地慢慢结成冰，承诺变悲哀，悲哀因我悲哀，悲哀是因为你不在。我好想抱着你诉苦，却显得很无助，无助的让人想痛苦。只想要和你在一起，朝着幸福走去，像恋人般的简单甜蜜。我只想要和你不分离，怎么轻易放弃，说你忘记。 城市里你看不到完整的天空，每个人都低着头赶路，不敢看镜子里我疲惫的模样，也不敢谈论我的理想。为了浮华的生活失去真实的自我，我不想这样坠落。突然之间终于明白，我的天空并不在远方，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可能是因为现在生活的节奏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快，时常呢我们会觉得很焦虑。其实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状态，因为你只能够在焦急的情绪当中慢慢的消耗能量，而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所以不如呢充实自己，关注一下新鲜的资讯，或许会对你来说更有帮助。 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但我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今天有光是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写才算特别。今天的晨间新闻什么都没发生，微风依赖着我的大门，哦哦哦，报纸上的沉重幽默依然的认真，决定不问也不问。哦哦哦，今天有关是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真正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没有混乱闪烁字幕，单纯不是什么态度，是一种满足，我拥有太多值得欢呼，也许冷静但不冷酷，我有我风平的温度。哦哦哦，今天有关着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真正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哦哦哦哦哦，今天有光是谁我没有感觉，不管他多尖锐，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 真正的新闻自己来编写才算特别。 这是来自蔡健雅，叫做《晨间新闻》。今天虽然是很平安、很平淡无奇的一天，但是呢，关注新闻还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让你的思想随时吸收一下养分。继续来分享一下徐若瑄这首歌，叫做《狠狠爱》。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身边有谁，你就这样眼里千言万语攻打我的心，爱得那么热烈，惊心动魄，完全没有畏惧，叫人好着迷。你那一句话，你这种欢喜，温柔晚风女神的缓和忧郁。

对等的爱，我这是我填不满里的空白。你对一切眼光失守，放任我站着你守候，留我一个人在这深夜肆意的痛。等待不是我要的， 请给我点时间允许我想你，所求我不想被回忆左右，却不知该如何去救我迷失在爱光以后。 你的转身 期待你可以 带着一个可能， 或许是我爱的不够， 不想再等， 深情难忘。 北京时间